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你小子是哪里来的？是不是奸细？ 虽然现在唐三穿着带补丁的粗布衣，英俊的面庞也被这些天长出来的胡须遮挡，但那高贵优雅的气质却依旧无法掩饰。高大海盗仔细打量唐三，话音刚落，一只手已经探了过来，抓向唐三的衣领。 小子，别以为…… 如果你想让我救你的同伴，就住手。 那高大海盗明显有几分实力，大手正好在唐三胸前停下。扭头看时，只见手中拿着一个小鱼篓的吉祥正缓步而来。吉祥的身高比唐三略矮，肩膀很宽，冷冷地扫了一眼那些海盗。 把伤者送进来吧，你来给我打下手。 唐三并没有反驳，以他的聪明立刻就猜到吉祥这是在给自己制造一个合法的身份。虽然他并不需要，但却还是跟着吉祥走进了木屋。两名受伤的海盗被放在了唐三之前休息的床上，这两个人的伤口一个在胸前，一个在大腿，伤得都很重。尤其是那名大腿受伤的，腿部的大动脉被砍断了，此时要不是大腿根上紧紧地捆着一根绳子，恐怕他早就因为失血过多而亡。另一名海盗的伤势看着更可怕一些，右胸上插着一柄匕首，还好并不是贯穿伤。吉祥简单地洗了洗手，首先走到了那名大腿受伤的海盗身前，从床下拉出了一个木盒子，打开递给唐三。 我说要用什么时，你递给我。 唐三点了点头。吉祥自己手中多了一个布卷，打开布卷，里面是一排各式各样的银针。他的手指很长，也很稳定，接连七针刺入那名海盗腿上。唐三看得出吉祥是在封住这名海盗的血脉。完成这些后，吉祥小心翼翼地解开了死死绑住海盗大腿根部的绳子。呼的一声，一股鲜血骤然从伤口处喷了出来，吉祥插入的七根银针有三根都弹了出来。吉祥脸色一变，他知道这个人是绑得太久，血压太高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刚想重新绑回绳子再用银针封脉时，一只修长的手探了过来。他只觉得眼前一花，那只手似乎在海盗大腿处点了几下，先前还奔涌的鲜血顿时停止了流淌。吉祥眼中一亮，扭头看向唐三。唐三微笑着向他点了点头。接下来吉祥的治疗令唐三大开眼界，他用了一根纤细如毫毛的小针，将海盗断掉的大腿动脉缝合起来，再缝合肌肉和表皮。不但动作奇快无比，而且每一根针都极为准确，绝对可以用神乎奇迹来形容了。唐三看得出那枚小针是吉祥的武魂，只是他却没有一丝魂力。 先天灵魂力，废柴中的废柴，不论是怎样的武魂，先天没有一丝魂力的人也绝对没法通过修炼来提升自己的魂力。难怪他的表情会如此淡漠，先天灵魂力与我的先天满魂力正好是两个极端，他小时候一定受过很多白眼吧。 吉祥的这手医术是唐三来到这个世界中见到的最为出色的。另一名海盗的治疗过程更是令唐三大开眼界。吉祥当着唐三的面来了一次开胸手术，缝合了破损的肺部，整个过程用了接近一个时辰。当完成一切时，吉祥明显流露出满意的神色。今天他的手术轻松了很多，因为有了唐三的存在，唐三的点穴令他可以不需要以银针封住伤者血脉，节省了很多精力和时间。之前几名还十分凶悍的海盗站在一旁，连大气都不敢出，看着吉祥和唐三的目光也多了几分尊敬。尤其是刚才那名要对唐三动手的高大海盗，此时更是一脸的感激之色。手术完成，吉祥站起来看向其他几名海盗。 腿受伤这个你们可以抬走了，另一个先留在这里要观察一段时间，他进行了开胸手术，很容易感染， 要配合一些药物进行治疗。 吉祥神医，谢谢你救了我弟弟，谢谢。 如果想谢我，那下次回来的时候帮我带些药物。 一定一定。这位兄弟，之前的事儿不好意思，我弟弟受伤，我心急。以后有机会请你喝酒。 唐三愣了一下，海德尔那些人给他的印象可并不好，可眼前这高大海盗宁恶的外表下却显得十分爽朗。海盗们都走了，吉祥默默地打扫着房间。 你看得出吧，他们是海盗，但海盗也是人，也并不都是坏人，这也是我肯留在这里的原因。 这里是紫珍珠岛。 你知道紫珍珠？ 我和伙伴们就是因为遭到紫珍珠海盗团旗下的海盗袭击才落入大海之中，要不是你相救啊，说不定我现在已经死了。 这么说你应该是贵族了，紫珍珠的人只会劫掠贵族，渔民只需要交纳一点海洋税就可以了。 正像你所说的那样，海盗不都是坏人，难道贵族就都是坏人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好人与坏人的区分也只有能否守得住本心这一条吧。给我说说这里的情况好吗？ 不知道为什么吉祥突然觉得这恢复过来的男人身上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令人为之臣服的魅力，他所说的每一个字都似乎充斥着一种特殊的韵律。 或许你说的对，贵族中也有好人。紫珍珠这些年一直做着劫富济贫的事，在维持自己生存的同时，他们抢来的财物大多周济给了海滨一些生活困难的渔村，这也是我留下来的理由。我是紫珍珠海盗团唯一的医生。 你愿不愿意和我学习刚才那封住血脉的方法？ 我学不了，你那方法需要魂力，如果我有魂力，就算只凭我的针，我也一样能封住血脉。 如果我能让你拥有魂力呢？ 你说什么？ 就算吉祥的心态再沉稳，他也只是一名17岁的少年，从小到大因为自己的先天灵魂力不知受过多少痛苦和委屈，他是多么渴望能够拥有魂力啊。尽管他有着常人无法企及的医术，但他却很清楚，如果自己能够拥有魂力，那么医术必然会再次突破。更何况能够拥有魂力本来就是他从小到大的梦想。 我有一种特殊的修炼功法，虽然不一定适合你，但我觉得至少有机会让你成为一名魂师。我那封穴的手法可以教给你，算是对救命之恩的回报，但是我这功法却属于宗门，我没有私自传授的权利。吉祥，你愿意拜我为师吗？ 拜师？如果你真的能让我成为一名魂师，我愿意。只是我已经17岁了，真的能够成为魂师吗？ 我有八成把握，你愿不愿意试试？ 师父。 他不能放弃这个机会，虽然他知道拜师之后自己就要聆听师命，可如果放弃了这次机会，他怕自己会后悔一生。唐三坦然接受了吉祥三拜后，才将他从地上搀扶起来。 你的年纪啊，确实大了一点，但只要你肯努力，将来必有所成就。哎，把这个吃了。 唐三探手入如意百宝囊，在拿出来时已经取出了一株通体金黄色的人参递给吉祥。 万年身亡。 时间紧迫，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来不及用它炼药了，你就直接吃下吧，我帮你筑基，有它固本培元，你的修炼也能有事半功倍之效。 此刻吉祥对唐三的话再无半分怀疑，万年身亡这东西又岂是谁都能轻易拿出来的，这可是无价之宝啊。而在唐三眼中，万年身亡的价值却是有限的，至少对他自己没什么用。与水晶血龙身和万年九品身亡相比，这株万年身亡的价值差得太远了，但对现在的吉祥来说，它却正好适用。吉祥吃得很仔细，用指甲刺破万年身亡的表皮，然后立刻将嘴凑上去轻轻地吮吸。很快，万年身亡的本体就干瘪下来，里面的精华化为汁液流入他腹中。吉祥并没有抛弃剩余的身皮，而是小心地收入自己怀中，哪怕是失去了大部分精华，这身皮也能炼制出一些不错的药物。 坐下。 唐三按住吉祥肩膀。万年身亡虽然算不上仙品，但也不是普通人能够吸收的。所谓虚不受补，普通人吃了这东西只会因为大补过度，全身血脉崩溃而亡。只是从站立到坐下这短暂的功夫，吉祥的脸色就已经从正常变得通红了。唐三同样盘膝坐下，坐在了吉祥背后。 一手丹田，感受我在你体内运行的魂力，记住运行的路线。 一边说着，他双掌已经按上了吉祥的背。吉祥只觉得一股清凉气流从背心处涌入体内，万年身亡带来的极度燥热顿时舒缓了许多。在唐三玄天功的引导下，万年身亡的效力完全被吸附过来，伴随着玄天功的运行而运转着。滴水之恩尚需涌泉相报，更何况是救命之恩呢？唐三决定收吉祥为徒，其实没有任何目的，只是为了回报他的救命之恩，更是准备将自己的玄天功第一次传授于人。因此，唐三此时帮助吉祥运功，就不只是让他吸收药力那么简单了。他有三个目的：第一，是为了吸收药力，为吉祥固本培元；第二，是让吉祥牢记玄天功运转的线路，今后按此方法进行修炼。至于第三点，唐三是要借助药力帮助吉祥直接打通奇经八脉，这样一来，他晚修炼的弊病就会最大幅度的降低。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